唔单止讲佛教，就算系讲其他嘅宗教，皈依咧系一个好关键性嘅字眼。皈依系咩意思啊？我哋皈依神，皈依上帝，皈依佛陀，皈依法。佛教一开始就叫我哋作三皈依。三皈依啊，巴利文就系、是、布丹萨拉林吉查米。要喺南方出席过因为中国嘅佛教咧好少用梵文嚟到唱赞餐厅。如果你去缅甸啦、泰国啦，咁啊仲有好多唱赞，喺印度都仲有啊。咁啊开始做仪式，梗系三皈依。比如我哋讲经，有时都应该先行三问顺礼。第一啊，皈依佛，布丹本来布达就变咗 object， 布丹萨拉林吉查米。第二咧，皈依法，达姆萨拉林吉查米。第三啊，皈依僧，善甘萨拉林吉查米。巴利文嘅读法，梵文都系差不多。呢个就是三皈依。但是皈依是什么意思呢？在未解释佛教的皈依之前，我们不妨先讲一下人为什么需要皈依。这个先正是起点。人为什么需要皈依？我们说人为什么需要皈依，用另一个字眼来讲，也可以讲人为什么需要信仰。所以问皈依是什么，亦可以讲换一个字眼，就是信仰是乜嘢。不过信仰的领域可能比较大，因为解释信仰是乜嘢，社会学家、宗教家、哲学家、文化学者，乃至心理学家都会有解释。研究社会学的人、人类学的人认为，比如宗教可能最先是起源于恐怖。我们对自然现象很多奇奇怪怪的现象不能解释，比如突然间会有大火，突然间会有山崩、有海啸，宇宙在这里，或者个大自然的大地在这里怒吼，狂风暴雨，人会很恐惧、很害怕，就觉得是一种惩罚，或者觉得是一种是伟大的力量的显示。咁就好自然間咧，就產生有個神，就係主持，或者有個神喺度顯示佢嘅力量。咁就會產生咧對神存在嘅信仰，甚至無歸依。就因為呢個咁恐怖嘅現象，人冇知識去解決，冇能力去解決，係超乎我嘅力量，所以由恐怖的观念，恐怖或者人的痛苦，现实上很多痛苦，比如人与人相处的痛苦，或者肉体本身很多生老病死都是痛苦家庭、社会、学校、公司乃至到国家、民族、历史的变动，人都遭受很多苦难，往往觉得我为什么要受这么多苦难这个所谓苦，佛教很强调这个苦，有所谓生老病死苦、爱别离求不得苦、怨憎会苦等等，是很多。那这个这么痛苦的世界也都想离开，想解脱，但又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去解除这些苦，去排除这些苦，所以呢亦都希望有一个力量能够帮到自己，一方面会信佛存在，用西方的宗教的语言，亦是信一个伟大的力量的存在，它会帮到我去除痛苦，它会帮到我得到解脱。所以求解脱的意识亦可以讲是一种希望意识，就往往是从现实中的恐怖、现实中的痛苦里面出来。不单止是恐怖，不单止是痛苦，还有就是觉得自己没有力量， 自己解決不到，就自身無力，用盡我的辦法解決不到，用盡我的思考解決不到，用盡我的力量都解決不到。那一方面可以反省到人有局限，甚至人有罪，不單止是局限的問題，是有罪的問題。有罪的人怎可以自己赦免自己的罪，所以必須 等上帝來到赦免，所以一定要歸依，因為我們自身的身份，我們自身的局限，我們自己的無力，都發覺呢是需要一個上帝，或需要一個神，或者需要佛來到幫我們，所以由此就會產生歸依的意識。歸依就是因為我有罪，因為我有局限，因為我沒有能力，因為我沒有知識，因為我沒有用。如果特別基督教，如果人覺得自己可以解決到問題，不需要上帝的幫助，甚至不需要上帝的介入，人就會變得很驕傲，很狂妄，結果他會自掘墳墓，自絕於神，自絕於上帝，很悲慘。人類的始祖亞當就是因為違反了那個約，不可以吃生命那個知識之樹的果子的藥，咁於是就被放逐。所以呢個地方人本身已經係違反咗同上帝嘅信約，所以應該受懲罰。唯一能夠解就係上帝，所以一定歸依翻上帝，所以就會產生歸依嘅意識。所以人點解要歸依？我哋講咗，可能因為恐怖嘅感覺，因為痛苦嘅感覺，因為自己嘅局限性，自己嘅有罪嘅嗰種嘅認識，最後就對自己嗰個力量嘅懷疑，咁呢個都會引致歸依意識嘅。除此之外，當然亦都可以咧就係話人本身人本身。那個是一個微薄的力量，個體畢竟力量有限，自我畢竟力量有限，因此就亦都需要一個偉大的力量來幫自己。這個偉大的力量可以令滿足我的希求，滿足我的想像，或者我要求的東西它可以給到我，亦即是一個偶像與權威的尋求。由於他那麼偉大，他那麼有力量，他那麼完美，所以我們崇拜他， worship 他。崇拜就是歸依，因為只有在他的保護之下我才安全，他接受了我，亦即是顯示我得到他的保證。所以人知道自己的力量的微小，就會渴求一個偉大的力量的保護，來到獲得安全感。這個就是歸依意識，亦可以講就崇拜意識，就 worship。 所以我哋見到原始嘅宗教經常拜天拜地，就是禮拜。通過禮拜，我哋都係見到人跪低向天向大地祈求，或者念念有詞，或者咧猛咁咧用雙手合十嚟拜佢。呢種動作其實就係顯示咗自己嘅卑微，自己的卑下，神的偉大，超自然的力量的偉大。那你要放棄你自己，然後才可以得到他的幫助，你不要將神排斥在外，這個就是歸依意識。以上所講這些都可能呢都還是比較個人，講人對世界的恐懼對命運的不可知對現實的痛苦，對現實的痛苦，對自己的無力的感受，覺得自己很無用。但是人有希望，人有要求，如何可能解決呢？唯一就是要通過一個偉大的力量的幫助。所以神的介入、上帝的介入乃至佛菩薩的介入是我們希望的，所以就會有歸依，就會有崇拜。 再讲进一步呢，就唔单止系咁个人，你可以讲我哋希望呢个社会嘅秩序公平啲。呢个世界咁多唔公平嘅事，啊，咁多呢唔公道，比如有钱嘅人啊，点解能够滥用佢嘅金钱嚟到啊满足佢，或者甚至冇做啲啊唔合理嘅事，或者通过金钱嚟到获取权力，或者通过金钱嚟获取荣誉，又或者呢吓佢做好多呢你认为不道德嘅嘢，啊，乃至曳人坏人做咗坏事，好似喺现世中冇咩嘅惩罚，反为好多好人喺度受苦。社会现象好唔公平，系我哋好容易经验到。咁呢个系违反我哋嘅愿望，我哋觉得应该公平。咁现世不公平，将来必公平，所以就需要末日审判，需要一个伟大嘅力量，一个公平嘅神去主持公道。所以我哋求公平嘅意识，亦都令到我哋去要求、去寻求一个伟大力量。呢个亦会引致归依，归依一个伟大力量。我冇办法去摆平呢啲事，但系神会有办法，佛陀有办法。咪希望佢主持公道，系好多人希望。咪呢一念嚟讲咧，就比较上咧系神圣，比头先嚟所讲下，净系觉得自己好痛苦啊，觉得自己好凄惨啊，觉得自己好冇用啊，咁希望个力量帮自己咧，比较起上嚟就系可取啲，因为佢唔单止关怀嘅系自己嘅事，佢用关怀就整个社会系唔系公平，佢要求公道。呢个公平意识唯有通过皈依，通过上帝，通过神，通过佛嘅力量先至可以实现。由此亦都可以讲到呢个公平意识咧，亦可以咧翻去个人嘅生命嘅长流，就有所谓三世，今生虽苦。但是如果我们今生是循规蹈矩，我们今生拜佛，我们今生努力修行，我来生应该就有福，有福报，甚至我来生呢应该呢，啊，可以生到，譬如生去净土，生去西方世界，生去极乐世界，或者生上天界，生天，所以十善可以生天，啊，行十种善行，将来就会超升上天界，即是比我们现在这个领域呢，照佛教讲是高一点，乃至基督教所讲的天堂。那这个地方呢，可以讲是自己那个信心的重新的沉觅，就基于什么？基于三世的因果是公平，但三世的因果的公平在某个意合缘可能也都需要一个伟大的力量的保证，谁保证我们呢？西方宗教就特别要求上帝的介入，所以末日审判来到保证。但是亦可以在人间里面，亦都可以讲通过对佛菩萨的皈依，令到我们更有信心，将来那个福一定会到来。以上所讲这个，我哋係想講出點解人需要皈依，個人嘅乃至到社會嘅整個嗰個文化歷史嘅秩序嘅，都係需要呢種要求。而更重要嘅呢，或者係講得更高嘅呢，亦都可以咁講，就係我哋對呢個世界嘅好多嘅知識嘅尋求，覺得好有限。知識嘅世界好紛雲，好多，好有相对性，尤其是我哋今日讲多元主义、多元进路，咁似乎呢任何问题都可以好多角度解释，形成一种相对主义嘅解释，不同角度有不同嘅理解。咁呢种情形一方面系可以讲系好开放、好容纳异己、容纳不同意见嘅人，但另一方面亦可以讲系好唔满足。因为我们没办法获得最后的标准，究竟真理是什么？真理是什么？究竟 真理有没有绝对性？这个真理的绝对性、似乎人类是根深蒂固地去追求，追求这个真理的呼声。但在经验的科学，比如西方的科学、自然科学、经验科学，他所说的那个知识的世界呢，就只是可批判，是有限度的，是假设性。科学知识的要害呢，就在于它的假设性。Karl Popper 说得很清楚，它是一直都被我们检证，一直被我们检查的。我们没办法保证任何一个科学知识到最后都是会绝对真，它只是不断地被检查，不断地被否证，不断地被批判。科学知识的伟大或者科学知识的意义，正是在于它那个可批判性。如果科学知识不可以被批判，那知识世界呢就去到最后就是得那么多了。就结果呢回去呢以前那个原始的宗教信仰一样，这个就是 absolute true， absolute true 就是绝对真。绝对真结果会形成一个意识形态 ideology。 所以无论是中古时代的宗教，亦无论是今天我们所讲的共产主义，它都会形成一种 ideology， 就是意识形态。这个意识形态成为独断真理，没有人可以挑战它，没有人可以怀疑它。尤其是当它夺取人间的权力，政教合一，宗教和政治结合的时候，这种真理获得政治权力的支持，就结果更加呢独断，更加呢是可怕，更加可怕。人类尝试过意识形态的暴力之后，于是今天来讲自由民主的世界呢，就很欢喜讲批判性，很欢喜讲多元性，很欢喜讲一切的知识只是假设，那是有它正面的意义。但是宗教会不会因此而灭绝？就不可能。因为人原来呢的追求就是求真，因为只有找到最真实的东西，他才会安身，他才会安，他的心灵才会有一个摆放的地方。如果一切知识都是暂时性的，都是可批判的，都是一种假设，人很难安心下来。所以没有人信仰科学的知识，我们只能够去接受或者说去应用科学知识，但没有人去信仰它的，那个不能被信仰，那个只是一个假设性的东西。若干年后那个解释理论就会不同了，它是一直在进步中，而且它具有相对的性格。所以人在这个地方里面又安顿不到它自己的，所以人必须在这个地方里面要求寻求一种最后的知，绝对的知，这个是人内心的呼声。所以亦都会产生宗教，亦都会在这里面要讲皈依，因为这个知识如果真的有个绝对的真知，有个绝对的标准，会在哪里？就会在佛陀里，会在神里，会在上帝里，不会在我们里。所以我们一定是要信他，信他，然后跟着他行，然后带到我们去那个真正的最后的真实的世界，就是佛教所谓如实观，你最后会去到最后的真实， the ultimate truth, ultimate reality， 你就会发现 what is the ultimate reality。 人需要皈依，所以我们现在讲他有很多个角度，有很多种情景，从他自身那个的处境，从他自身的那个的反省，从他自己的要求，从他自己对自己那个卑微的存在的发现，觉得自己无力量，觉得自己很孤独，觉得自己很无用，是特别需要皈依。心理学家说，当你发觉自己那么无用，或者发觉自己那么卑微，其实 正如这个 William James 所说，宗教这种皈依意识就是你的拐杖，就是你心理上的拐杖，因为你残缺，你需要有些东西支撑你才站得起。用什么支撑你呢？就用上帝来支撑你，用神来支撑你，如果不是你站不起身。所以就是一种心理的缺陷的补足。正如有些心理学家说，好像弗洛伊德就说，实际上都未去到那么高尚，很多宗教其实就是对生殖的崇拜，对生殖的崇拜想延续下一代，就是对古人对生殖力量的崇拜发展成为宗教，其实就是对这种生殖的力量、性欲的力量的一种的扭曲，一种变形的满足。因此为什么以前修女出家有个理论说，就是跟耶稣结婚，因为他结不到婚嘛，不用害怕，因为你嫁给耶稣好过所有的男人，于是他觉得很满足。这种是变态的满足，不是真实的婚姻，是满足你某一方面的要求和缺陷。心理学家这样的说法是比尖酸刻薄的，但是都有多少根据。所以呢我就讲了这么多话，就是想说我们为什么需要皈依，可能有种种的解释，种种的角度，有些是自私的、丑恶的、个人的，有些呢是神圣的，例如求一种公道。但求公道都未必是最高，因为求公道只是回复一个公道的秩序，公平的秩序。宗教其实不单止这样，宗教就是要将人间的罪恶、不平、痛苦将它去除。当你能够去除的时候，还有其他很多人未能去除。所以不单止是帮你，它是帮一切众生，帮一切受苦受难的人。所以慈悲博爱才是宗教的内涵。宗教的发展正如旧约到新约，有权威的上帝，你害怕他、恐惧他、怕他罚你，敬畏呢不是，是上帝主动来帮你，上帝不会舍弃你。这个就是一种旧约到新约，就是一种发展，一种进步。或者说这个不是一个历史的进步，而是一个思想观念里面的提升，就是观念的内涵深刻化了、深化了。以前所说的就是解决你的恐惧，我很害怕因为上帝很恶，上帝很威严，所以经常怕做错事，经常怕被罚。但是跟着其实就不是，你不用怕，因为上帝其实是爱护你，其实是接引你，其实是帮你，他不会舍弃你。你觉得你觉得受关怀、受关注，你会很感激。由这种的关注再从每一个人的身上推广出去，就变成一个普遍的关注。上帝的爱是普遍的，是无私的，不是只是对任何人好，他是对所有人都这么关怀的，都是这么爱的。于是乎这种就是一种圆满世界的追求，亦是我们自身的那个道德、自身的眼界、自身的那种精神世界的充实。於是就有一个超升之道，不单止是公平，是人的超升。宗教是帮你超升，神圣化你自己，圆满化你自己。我以前讲过这个问题，就是神圣，就是宗教究竟什么叫宗教。神圣化你自己，圆满化你自己，是你自己的超升。这个可以说是超升意识，亦有一种起点，就是一种向上之情。人要向上，人不可以停在一个现实的位置，甚至无你说停在一个自私的层次更加丑恶。人就是不愿意这样，所以你说人是自私的，这个只不过现实的观察。现代的人权、现代的自由、民主的社会，肯定比现代的经济，就肯定人是自私的，这样才有好的经济。其实这些 是似是而非的理论，似是而非的，这个只是一个很低级的讲法。 就只睇见人嘅现实嘅丑恶嘅一面，人人自私，人人丑恶，人人揾钱，所以个个都有钱呃咁。如果人真系咁自私嘅话呢，啊，人嘅世界必然丑恶。人只系集中喺自己嘅利益嘅寻求嘅话，就会引致对真善美或者对人嘅关怀、对人嘅爱嘅排斥。所以当然系唔妥当的。宗教就系一种向上之情。咁呢个就唔系西方嘅嗰个特有嘅宗教嗰个上帝关注我哋，上帝嚟到决定我哋嗰个宗教嘅意义。反而就接近东方，接近儒家，接近佛教。啊，讲人可以向上，就是，人有内在嘅良知，内在嘅佛性。因此啊，人应该呢发挥佢自己呢种自我向上嘅推动力。咁样如果系喺呢方面啊加以强调嘅话，就可能发展唔出所谓皈依。因为如果系皈依嘅话，就应该系正如佛陀讲，系皈依你自己先正啱，系自皈依，而唔系皈依上帝，唔系皈依一个外在嘅力量，系皈依你自己啊，发现你自己嘅推动力，对自己起信心。咁呢个意思好深。这个我们暂时不讲这样了，我们只能够说人为什么需要皈依，有以上讲了种种的理由，人的处境，人对自我那个软弱无力的处境的发现，人对自己那个知识世界，要求有全知，要求有真实的知，最后的知的寻求，如果这个真理的标准找不到，人发觉自己没办法生存，亦都冇辦法安頓自己嘅生活，人會喪失方向。真理先係方向，人要揾一個標準。呢個標準如果有嘅話，佢就係真；如果有幾個標準，咁邊個就係真？所以人會尋求呢個上帝，人會尋求呢個指引。人需要指引，亦即係需要老師，亦即係需要老師。需要老师，需要那个经验的指点，因此需要过来人，需要人家的经验的给予。在这个意下面亦是皈依，亦都是皈依，就因为你自己没有这种经验，你自己没有这个实践，那你就需要皈依。那我们第一点就讲这个人为什么需要皈依，关键到最后都是一句话，人要认识你自己的弱点，人要知道自己的不足，这个是最重要的。你人才能引致一个第三的力量，或者一个超越的力量，或者一个伟大的力量，或者一个上帝的介入。如果你觉得自己已经足够，你就很难皈依。但是依基督教讲，如果你觉得自己足够，你就很狂妄。这种狂妄是你的大病，结果你不会进步，结果你到最后你会很悲惨，为你的狂妄给代价。因为你是一个很有限的人物，你的知识很局限，你的能力很有限，你的处境根本就是很小，空间很小，那你怎么可以说自己什么都可以，说自己可以解决到问题？你是解决不到的，你要如实地了解你是解决不到的，你的空间是很小，所以你要擴大你的空間，你一定要靠一個偉大的力量的幫助，這個很重要。所以奧古斯丁在寫懺悔錄的時候，懺悔他自己，通過對自己的懺悔，亦即將自己一路踩下去，踩低自己一無可取，一無是處，沒用的，要真的要了解到自己是這樣的沒用，然後才正轉出對上帝的信仰。如果上帝，你怎麼去認識上帝？你如何認識上帝？這個很重要。其實佛學一樣，在某個意義下面，你要了解自己的無明，了解自己的慾望，自己很多慾望，你節制不到，靠你自己沒辦法節制。所以你一定要接受戒律，接受佛陀所給的teaching，你才有一條路行，你沒有路行。所以一定是山窮水盡的時候，反為就會激起皈依之情。人如果仲有少少辦法，覺得自己仲有啲力量，未必會皈依。 因為覺得自己仲，因為我仲得，我仲有力量，我仲有辦法，佢就信自己。佢就對到自己已經冇得信啦，已經冇地方立足啦。一定要求一條路，所以求神拜佛嗰個時候先正，咪皈依啊！嗰個時候拜佛啦，臨急就抱佛腳，到到最後嘅時候都唔知點做，咁而喺佛前裏邊咧，而先執籌，究竟去抑或唔去，生抑或死，就將自己冇曬主意。人係咁樣嘅，山窮水盡啊，然後先正去求取宗教上嘅安慰、神佛嘅指點。所以點解需要皈依？就要喺人嘅自身嘅條件嗰度反省，人自己嘅處境嗰度反省。本來一般講傳教嘅人，或者一般講呢、佛學嘅人咧，其實講到呢度已經夠，即係講到呢度咧已經咧即係接引到你啊。至於佛學係乜嘢，基督教嗰個所講嘅神學係乜嘢，唔使講，即係嗰啲內容唔使講，只要講你嘅處境已經夠。讲你家下的凄惨已经够，讲你家下的无力无用已经够，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没用？如果你有用，你的用处在哪里？你有什么用啊？究竟尤其是你失败的时候，你更加觉得自己没用，是失败，那个时候就特别需要指引。或者你在挣扎之中，不知道怎么取舍，挣扎两件事在挣扎，挣扎的时候特别需要指引。因為掙扎是什麼？一方面比如有人給錢你，讓你做這件壞事，一方面你的道德意識阻礙你不要做，究竟做抑或不做，這個是一個掙扎，做抑或不做是一個掙扎。你發覺有個力量吸引你，或者有個慾望吸引你，另一個力量就不准你，那你掙扎的最後你需要，你亦都需要一個指點，一個指示，那往往呢亦都會求神拜佛，往往咧亦都會咧希望有冥冥中有個聲音話俾你聽，教你點做。所以喺掙扎、喺衝突、喺矛盾嘅時候，人亦好容易有個皈依意識，就等於啲人去佛前沾念臭一樣，或者係擲色一樣啊，嗰啲所謂教杯啊，一般人所謂咪差唔多啊，掟教杯一樣，就會咁樣樣。而家我哋再講。人需要皈依就已經講咗，但係佛教嘅皈依同西方嘅宗教所講嘅信仰或者 faith 英文嚇 faith 有咩唔同呢？佛教嘅皈依同 faith 係咪同一類嘢？佛教所講嗰個由皈依而得進入呢個皈依門，應該點了解呢？佛教我哋啱啱引咗巴利文。所講的那個布丹薩拉丹吉叉米那個字，布丹就是佛陀，薩拉丹呢就是皈依了，吉叉米呢就是 I am going 那個意思，就是我皈依佛陀，我皈依佛陀，我以佛陀做我的薩拉丹，就是皈依，完整的講應該是皈依處。沙拉林的原來意義是一間屋來的，是一個庇護站來的，是一個安全使你免除饑恐的地方來的，所以這個是一個保護所庇護站，安全地生活之地，避免凶險，一間安全的屋。所以經典亦叫做歸依處，其實是地方來的，一個一個 house， 一個 space， 咁你喺呢個地方裏邊，你得到安全，所以歸依佛就我歸依佛，即係我以佛陀做我嘅安全嘅地方，歸依法我以法做我安全嘅地方，歸依僧，僧者唔係解個別嘅僧人，其實咧就係解教會、解僧團，就成個團體。因為出家之後就加入這個修行集團，這個叫做散家，中文亦做僧家、散家，整整下就得返個字叫做僧，然後叫僧人、僧侶變成一個 individual 個人，其實就不對的，本來就只一個團體， 一個修行團體，出家的團體，亦是勉勉強強可以類比做西方的教會，不完全一致，但是有點近，是出家集團、修行集團，或者三皈依。三皈依的個別意義、分別意義，稍後再談。現在就講這個所謂庇護站是什麼意義。還有呢、這個這樣的意思呢，還跟其他的字眼有點不同，因為薩蘭鑫剛才講是庇護站，但是在佛經裡面往往是用南無同義字，或者用這個、或者用這個薩拉達，就是解做信。比如、十善十信，有十信位，地前三十心四十心，就有所謂十信位。這個信呢，就分十個階段，比如大乘起信論，有所謂起信，就是要啟發我們對佛陀、對佛教的信仰，這個就是信。信是什麼意思？跟這個皈依有什麼不同？乃至跟英文所說的 faith、這個所謂信仰又有何不同？這幾個字其實有區分。佛教說皈依，我們說就那個原來那個薩拉鑫那個字的解法呢，其實是一個庇護站，就是一個安全的生活的依地，就是一個依住之地。但是如果我們、我們去講一般的信賴、就是對人的信賴，對一個位格的信賴，對一個有道德的人所講的說話的信賴，所謂 belief、I believe you， 咁普通嚟講，咁就指多數都係指對一個人所講嘅話，對一個人嘅品格、位格，由於佢嘅位格，由於佢嘅道德，我哋信佢。亦即係話，其實佢嘅話咧未能充分證明，或者冇充分嘅理由支持嘅。不過呢、這個唔緊要，我哋信佢。我哋信佢，所以信喺呢個地方裏邊，實際上就係一種對人嘅信賴。由呢度係人與人之間嘅關係網下邊，或者係就係、是、一個互相嘅聯繫。你通過呢個互相嘅聯繫嚟到講所謂信賴，就是、believe。佛教裏邊所講嘅信呢，所謂信為功德母啊，呢、這個《華嚴經》都咁講，信係功德嘅母親。信呢就係、是、我哋學佛嘅起點嚟嘅，信為道源，就是、入道嘅開始。又是功德之母、我們一切修行實踐所功德是什麼叫功德、一般解解都很神秘、將功德兩個字神秘化，不需要神秘化功德、因為佛經的字眼有它自己一套的術語，變成用得多之後，大家沒有辦法將它現代化，也沒有辦法將它理解、神秘化起上來。其實功德很簡單，功德就是你學佛，你所付出的努力、所得的成果就是功德。英文重錢就是 achievement， 就是你的、你的 achievement through practice。 所以所謂信為道源功德母是什麼意思呢？就是入道之源，入道這個道路求道的開始 起點來的。如果你沒有這種這樣的信，對佛陀所說的話的信賴的話，雖然當時的話是未證驗，佛所講的道理是未證驗，但你應該相信、你相信之後，你就會去實踐，去跟著這條路行 Follow Buddha， 你跟他跟他行之後，你就跟著你就會有實踐，有 practice， 所謂修行，然後你就會有成果。你有成果，這個就是功德咯。所以功德由哪裡生出來、就由這個信賴生出來，信仰生出來。所以這個就叫信，這個不是皈依，這個還未是那個強烈的那麼強烈的個皈依意義，就是只是指信賴，就是 belief 相當於。所以這個、梵文那個叫做、那個信是另一個字，是 Sarada S-R-A-D-D-H-A Sarada， 這個、就是佛弟子信佛的人接受佛教之後的第一關，就是信，这个很重要。实践修行有阶段，就是十善十行十回向，这个叫地前三十心。在你地前三十心之前，还有十个阶段，就叫做十信。十信、十善、十行、十回向， 組成40個階段，然後先正體驗到真實的道理，那個叫做見道。學佛的人大家都聽的成日講見道，見道什麼意義？見道者就體會佛陀所講的話是真實的，這種經驗就叫見道。這種經驗不是普通知識的體會，因為知識的體會就一定是用概念，通過語言，通過概念去掌握它，實際上它的掌握是言中之意，離不開個語言的使用，離不開那個概念，這個知識性的掌握就不是見道。見道、正如我這期發燈的第一篇文章、可以看10次8次，大家會看多幾次才會明白，就是體驗。體驗不是知識來的、知識就一定要有概念有媒介物，但體驗是直接的對那個道理的深入 penetrate 入那個道理，亦即那個道理和你的生命有結合。這個結合呢，就將你和語言、你和知識的中間的那個 gap 打破。人使用概念來到表達知識，就一定是人和知識的對立的。人是知識的使用者，概念的使用者，是語言的使用者。當這樣的時候呢，它就是二分。見到就是要正是要將這個二分，將它這個二分的格局將它打出，將它取消，將它消解。這個我不常說。一見到呢，就是真正的對法的體驗，對真理的體驗，對真實的體驗。這個就稱為十地之始了。再經 十地十個大階段，然後才正成佛。這個歷程很長很長。就唯識中講、整個歷程就要三大阿僧祇劫，即係經三次無數的輪迴、無數的劫、一次都不夠，一次無即係數唔盡的一次，又次再數過又數唔盡的一次，又再數三次數唔盡，先至過得去到成佛之地。一次數唔盡已經唔掂啦，你講三次數唔盡，既然數唔盡嘅話，其實一次數唔盡咪即係三次都數唔盡。用在數學裏面、都不知道怎樣區分法。其實這些只不過就是一 些哲學的文學的語言，你理解就足夠，就是說需要很長的考驗，很長的實踐，這解而起點在哪裡？起點就是信，所以信呢就會引致發心，所以叫做信發心。發心發心就是那個那個 first moment，認同這個道理、決定生命的方向。其實你那個時候你未知道，你未知道那個道理是怎樣的，或者說你那個真實見到那個內容是怎樣的，因為距離還很遠，四十個階段才見到嘛。但你在那個 moment 你就是看到個方向，看到個方向就是基於對佛陀的人格的信賴，或者基於對佛教的歷史文化的信賴。那這種信就是作為實踐的起點，一種動力來的，一種動力，一種心理狀態，心理的動力，所以一定會引致那個發心那個概念出來、就是顯示人 making up his mind 在那時候立下，不單止是這麼簡單，就是直接一個誓願來的，誓願成佛、就是一個 moment 開始，就叫做發心。發什麼心、就是求道心、成道心，亦即係發菩提心嘅簡稱。菩提者就係見到嗰個境界，菩提者就係成佛嘅智慧，就係見到嗰個境界，見到嘅嗰種能力，亦即係波耶，就係波耶。咁你就要立下呢個決心，去成就呢種波耶，成就呢種智慧。由嗰個一刻開始咧，你就走上菩薩之路、求道之路，這個就是信。所以信變為一個動力，變為一個起點，變為一個開發，就是你那個內在生命資源的開發，是決心的開發，決心的表現，這個為之信。就跟我們剛剛講歸依處是不同的意思，跟歸依處不同。歸依處就是我們這個地方就是我們安全之地， 我就在这里安全，这个意思不同。所以如果你说在基督教里面就那个 faith 呢都有点不同，基督教的 faith 就要求我们对上帝的绝对的投归，都不单止只是信赖耶稣的话，当然是包括对耶稣的话的信赖，但是我们信赖只不过是因为他的位格、他的道德、人格、他的行为令我对他的说话，虽然在当时来讲未能充分证明，但我仍然信他的话，那这个叫信赖。但是还未去到所谓 faith 那个境地。等于梵文里面一样，我们现在讲的两个字，一个是萨拉林，一个呢就是萨拉达，两个字是不同的。梵文里面还有一个字呢，在佛经里面或者在印度的哲学里面呢，就是讲 bhakti， 就是 bhakti。 这个 bhakti 呢就是真的可以译做 devotion 或者 faith。 devotion 就是虔诚的，好或虔信或者一个敬信，或者亦做敬信，就是 devotion 嗰个字，如果亦做英文就是 devotion， 呢叫 bhakti。 bhakti 呢就是最先我哋睇见呢个字嘅用法呢，就喺《博家梵歌》，就是《Bhagavad Gita》。咁《博家梵歌》喺现代人里边都好多人好熟悉，因为世界瑜伽学会呢就系正系重新将这个《Bhagavad Gita》里面的宗教信息来到加以推广。Bhagavad Gita 整个这个博家梵歌亦做，但这个博家梵本来佛弟子叫佛陀都是叫他做博家梵。其实博家梵呢就是佛陀的名字，亦做世尊。世尊亦做世尊，其实当然我们说对佛陀就是世尊，为世所尊，他是天人师嘛，他是天人師嘛，天人的老師嘛，他是見道者嘛，他是 Buddha 嘛，他是人格智慧的圓滿者嘛，當然我們尊敬他，所以稱為世尊。佛陀有十個 title， 其實不止添，這個其中之一。但是伯格瓦這個世尊這個字呢，其實呢就不單止佛教用，其他印度的宗教都用。所以現在所說的《Bhagavad Gita》這個《博家梵歌》就不是佛教的，反而就是印度自己的正統的宗教，由婆羅門教裡面出來的。這個《Bhagavad Gita》有人稱讚它，說它 是 Indian Bible， 它的功能就相當於聖經，就是印度聖經。它說什麼呢？它就說對這個偉大的神叫做 Krishna的信仰。 Krishna， Krishna 呢就是 KRSNA， 下面有點的幾個字都捲舌音 Krishna。 中文的翻譯呢其實黑色，其實它就是 Krishna Deva， 就是黑天，中文應該譯做黑神。天即是神，天神，天和神在佛經裡面是同義詞。这个神不是基督教的 creator， 只是一个 god， 可以是小写的 god 等诸神。 Krishna 呢就是，当然在 Bhagavad Gita 呢就不是一个众神中的一神，他是绝对最伟大的最高无上的主，他是我们的 law， our law， the supreme god。 他是 Bhagavad Gita 就好像回教基督教一样有的，就是对这个万能的主独一无二的最高的存在的信仰。在这个情形下面就用 Bhakti 这个字， Bhakti 就要将你自己放弃了，将你自己完全归依，完全投归给这个 Krishna。 博家梵歌的背景就是这样的，其实就是印度古代的王国叫做婆罗多 Bharata。这个 Bharata 就是印度的古王，也是他的一个印度的一个大的国族。后来他自己家庭分裂，引致内部的血战，因此一切的家族 一切的有關係的王，即土王啊，或者諸侯啊，一切的王啊，一切的貴族武士，即全部呢結成兩大陣營，咪進行啊一次規模極大的血戰。嗰場戰爭就叫做巴勒塔嘅戰爭，婆羅多嘅戰爭。啊，一路雙方作戰18日，啊，咁喺印度歷史上係最大規模嘅戰爭嚟。咁喺呢度就戰爭之前，啊，咁啊其中一方嘅主帥，啊，嗰，那個主將叫阿魯尊啊，阿魯尊啊出征嘅時候見到前邊。他將要進攻的全部都是他的親戚，他的 grandfather 都在對面，包括他的很多很親密的親族 relatives, friends, 朋友，全部都有，尤其是他親愛的祖父是養大他、湊大他的，那個祖父還盲了眼，叫做核子老王，他要就是要跟他們作戰，阿魯尊就沒辦法打，因為他覺得他打落不到手，不能下手，不能下手。於是他的車夫就是 Krishna， 其實是天神，偉大的天神的化身，是他的 incarnation， 是他的化身，就跟他呢做車夫，駕駛那個戰車。印度就是一作戰的時候就是一個主將，一架戰車，好像奔去那樣的樣子，那個作戰就是，車夫就駕車，然後兩個武士比武，他車夫就勸他，所以剛剛在作戰之前的一個 moment， 正是要作戰的時候，忽然間阿魯尊這一邊的主將呢手軟，不可以落得手，在這個情形這麼兇險的時候，如果他的精神狀態是崩潰的話，沒有勇氣的話，輸定了那場仗。所以 Krishna 這個天神就勸他，就教他為什麼要作戰的道理。那個道理很簡單，一直是現在印度人的倫理學的，現在的印度的倫理學都奉為，將這個奉為最高的準則。那個道理就是很簡單，其實他就說，首先第一，根據哲學，根據婆羅門的教義，或者根據印度的宗教傳統，亦即是巴格瓦基塔自己的宗教、自己的哲學，就是一切的生命都是永恆，它跟佛教不同，一切的生命都是有它精神的實體，簡單說就是靈魂，簡單說也可以說就是自我、真我，一切的生命都有真我，一切的生命都有它的靈，這個真我也好，靈也好，是永不死亡，因為不是上帝造，亦不是哪個魔能夠奪去的，一切的生命就亘古到現在都是存在，這個才是真我。但是我們在經驗界、在社會裏面、在歷史裏面所見到的人，那個只不過 是肉身，那個只不過是肉身，那個只是個 body， 那個不是真我。通過這種二元論，就想論證在戰爭中被殺的其實不是我，我是永不死，被殺死的只是那個刑區，而刑區不是我，這個是首先的哲學命題。所以呢，作為一個武士呢，現在要說呢，你是一個貴族，你是一個武士，你是所謂薩帝利階層，薩帝利種姓，佛經都有說，就是武士階層。作為武士來說，你只有唯一的 duty 就是作戰，你沒有第二樣事做，武士沒有第二樣事做，這個是你的 job， 不單止是你的 job， 是你的 duty， 不單止是你的 duty， 這個 是一個 moral requirement， 是你自己的，根本是你的自己的生命，自己的這個位置的那個的界定的要求來的。你沒有了這件事，你根本就不是武士，你都不是你，你已經喪失了你在社會中立足，在人世間立足的本分，這個是你的本分所以說 you have to fight， 你一定要作戰 你不用擔心死亡的問題，因為沒有人死，戰爭中是死很多人，其實沒有人死，所以你用不用怕呢？但是你的責任就是要打，如果對於你一個武士的階層你不作戰，你就喪失你那個社會的身份，人間的身份，你就醜惡啊，你就不能再在社會上生存。那這個呢啊，就是印度人的那種社會道德觀念啊，就叫做純粹的道德。道德不是為了什麼而做，等於作戰打仗不是為什麼的，沒有為的，只是應該規定要這樣做就這樣做， For what purpose？不要問這樣，那麼叫做無欲之行，是很高的一種的道德原則啊，就是你不要有 在你那個的 activity 裡面，在你的 model activity 裡面，不要再有其他的 desire， 即是說呢啊，他要講的是 renunciation， 即是放棄 renunciation， in action， 就是當你 taking action 的時候，你就要做到這種這樣的超脫，這種這樣的啊捨棄啊，就是捨棄一切 in action， 就是當你in taking action， 或者他不是叫你放棄行動，不是 renunciation of action， 不是這樣，不是叫你放棄行動放棄行為，不是叫你逃避，不是叫你擰轉面，是叫你在行動之中放棄你其他的想法，放棄你心理的障礙，那你就變成一切都是如如而行，所以佛經所講所謂如如，一切都是如如這樣說，你能夠如如而行的時候呢，於是呢啊，你呢就能夠呢啊跟上帝有所溝通，因為你沒有了這個阻隔，沒有了這個慾望的阻隔的時候，這個正信，這個 bhakti 就會出來。當然又或者不是那麼簡單，因為人能夠放棄這些慾是需要鍛鍊，鍛鍊就要做瑜伽，要做 yoga， yoga 就是一種 spiritual discipline，就不是現在我們所見的那些 physical 的，現在我們香港見大部分瑜伽都是教你倒釘啊，教你翹起隻腳啊那些而已，那些是叫做 physical yoga， 那些是初級的 junior， 高級的瑜伽我想香港現在還少人講，我要通過高級的瑜伽將個人維持平衡，當你維持平衡的時候，現在就是問題，當你要做這種瑜伽，上帝幫到那個 Krishna 幫到你，你如何能夠有做到好的瑜伽，那個 God 幫你，你要跟 God 有溝通的時候，你就放棄你自己，完全的放棄，上帝之光就入到來，所以就講 Bhakti， 這個就是印度文化所講的那種的信仰，就似基督教所講的 Faith， 好像咁呢個就比較強烈嘅，但係佛經裏面所講嗰個歸因咧就唔係咁強烈，因為當你咁樣講 bhakti 嘅時候咧，你自己咧就要完全都冇曬位，你自己完全放棄你自己，咁就好難講到人嘅自由，好難講到人嘅真正嘅自由，其實係神同你安排，你要放棄你自己。你要很難說到自己的自主性，自己去承擔你自己所做的事，因為博家梵歌的前提就是人一切的慾念都是 negative， 人一切的想法都是不行的，所以只要全部丟掉你才會得到光明，即是博家梵吉他裡面對人是缺乏樂觀的一面，或者缺乏肯定的一面，所以他只要求你放棄你的執著，放棄你的思考，放棄你的慾念，你的慾望，放棄你的種種的想法，你自然間呢放棄自己一切之後，正如聖經說你會得回一切，放棄生命的會得回生命，那這裡都有多少辯證的智慧在裡面，不是沒有的，都是可以說得很深刻，但是畢竟呢就缺少，缺少呢對人的自由的能力，對人的那個自己的命運的開發與承擔呢就缺少肯定，畢竟都是，所以將那個信仰的觀念、皈依的觀念 將呢個人嘅實踐嘅力量、實踐嘅推動力，完全俾曬神嚟到負責。呢個係 bhakti， 呢個就是信，呢個就是信。通過呢個信之後，人可以喺世間生活，但係冇曬目的，即係你真唔要再有任何目的，你只係依住，結果到最後就依住一啲律法嚟到生活。呢個就所謂律法，聖經都講律法，就幾時做乜，幾時做乜。幾時做乜？幾時做乜？有個安排，呢個就是人間嘅律法、社會嘅秩序。你唔需要問呢啲好與唔好嘅冇關係嘅，因為你唔需要有任何目的嘅，你就依住去做得嘅，你照做，所以如如而行。食啊咁食，穿啊咁穿，講話咁講話，依住做，因為你真正嘅關心唔喺呢度，你真正嘅關心係上帝嘅包括係對上帝嘅愛嘛，對上帝嘅敬啊嘛，對上帝嘅信啊嘛，你關心呢啲。而不是關心人間的那些利益，人間的那些行為的目的。你吃人想關心，難道你關心想吃好一點嗎？沒有必要的，吃好一點和吃壞一點都是一樣，你不應該對吃有任何的想像，有任何的要求。這個就是印度那個博家梵哥他所傳遞的訊息。所以你去如果找印度的聖人，印度的宗教家，不可能就俾呢啲 lesson 俾你，俾你食嘢咁，佢會教你食好啲壞啲冇分別。你初聽覺得真係哇，孤心莫測都幾吸引人喎食好啲嘢唔需要嘅，食壞啲又唔需要憎恨，食好啲又唔使歡喜，穿美麗啲亦唔使高興，穿醜樣啲亦都個人咧亦都唔需要咧因此而自卑。你初聽都會覺得好吸引，就要你平等觀，以平等嚟到睇天下。看一切，但實際上他不是講平等觀，實際上他要講的這些只是一些律法，只是一些自然的秩序，生活的秩序。你不需要帶有目的，你不需要介意，不需要關心，你真正關心不是這些，是關心和上帝的溝通。所以那個就講 bhakti， 就講信。佛教不是這樣，佛教要求行為要有自主性，要講業。博家梵哥都講業㗎，佢都講業㗎，但佢講業都係偏向 negative 方面講，佢都講嘅，就因為有咗慾望，你做嘢有慾望，所以有業報。因為講業報呢啲觀念喺印度裏邊，亦都係唔單止佛教講，所有宗派幾乎都講，唔係佛教嘅特殊嘅義理，係印度文化嘅特殊義理嚟，只不過講法唔同。佛教講業，一方面固然繼承方式就博家梵哥咁講，業咧就係帶住慾望嘅時候你要有報應。但佛教嘅真義唔喺呢度，真義唔係淨係講我哋要俾代價啦。固然佢講時時講呢、這個譬如你作唔好嘅行，作惡行就會有苦報；你作善行就好似儲福、儲蓄一樣，你就會有樂報。或者講再通俗啲，就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咁啊，因果就係一個價值嘅因果。呢個因果嘅關係唔係自然科學嗰種因果，自然科學嘅因果冇價值性，冇善惡性。自然界就係科學所研究嘅因果，嗰、那個冇善惡性。嗰、那個純粹係咩？係自然嘅秩序。如落雨天地下濕，食煙會得癌症，佢自身冇所謂善惡。當你咁做嘅時候，就有咁嘅情形出嚟。咁呢個一個含混嘅關係嚟嘅啫。如果 P 出現 ，Q 就會出現。當你滿足咗 P 嘅條件 ，Q 就會嚟。呢、這個就係科學裏面所講嗰個自然嘅因果，係有一個邏輯關係喺度嘅。